这是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，更三对着白五十五首，杂秋口红，有咩放青色，西方洒翠落，长拥赤极路，眨眼复能喝，高桥秀黄密，影山真更多，怀浪直歇下，这个老鹰波。完毕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工整所有界。